好啦，到星期五啦，今日星期五咧就有啊马鼎盛、啊马恩慈、马恩慈同埋啊梁敬国啊， 我都惯咗 主持。咁诶，两位咧都好多常识讲嘅。咁今日咧呢、這个题目咧就阿梁敬国开嘅。 嗯。 咁诶，讲汉语定系讲中文咧？讲汉语。咁啊，你解解题先。 好啊，我点解谂呢个题目咧？其实因为嗱、我细个嘅时候，譬如中学、小学咁样啦，咁、我学习咧，我哋心目中净系识中文呢两个字嘅啫。咁漢語呢兩個字其實係幾時開始接觸呢？我相信都係十幾廿年前開始比較上普遍嘅啫。 唔係喎， 以前就好少接觸。 阿志官就應該知啊、我哋入嗰陣時入中大第一年呢就要讀一本叫做《古代漢語》，就王曆篇嘅，你記唔記得？係啊，即係讀中大第一本。 因为我唔系读中文系，我 唔使中文系噶，乜系？我哋都唔系中文系。 嗰阵时咧要大一、大二中文嘅。 大一国文啊嘛，我哋我都有读啊。 嗰个新亚噶嘛，但系我崇基噶嘛，崇基都系要读嘅。 你讲我联合噶喎？ 你联合啊，都要读噶嘛。咁你王历咧，即系大家都知呢本系好出名嘅古代汉语，就以取代再之前咧就所谓超明文选啦，即系以前未曾有白话文嘅时代啊，就你读。深啲少少嘅，但系咧到后嚟呢个解放之后咧，就王曆篇嘅呢个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咧就系惨啦，连清代嘅当古代。 唔系个问题就系、是、嗱，你头先讲嘅骨字眼就系话 即系汉语呢个 解放后，即系汉语呢个词，其实就以前系相对地系少出现的。 唔系清如果正式历史嘅考据咧，就是、晚清嘅时候。因為咧開始要反對啦，反清復明啦嘛，同盟會嗰班人啊嘛， 所以特登叫漢啦。 梁啟超啊，就強調翻滿漢不兩立啦。咁、於是咧，即係 喂，又係梁啟超。 梁啟超嗰班啦、啊，即係包括又是梁啟超啊， 因為中華民族佢作出嚟 冇錯啦，就係嗰即係嗰陣時要製造翻一個認同啊嘛，因為嗰陣時啲中國人已經忘記咗自己係漢人啊嘛，嚇、當咗自己係大清人噶啦嘛。後嚟咧，你話剪佢條辮，佢仲喊死 啊， 喊死 啊 嘛， 朱鴻銘啊！ 中肯剪啊！ 正式汉族人啊， 梗系啦，点对得住金相啊？剪咗条辫，对唔对先？ 哇！佢情愿死啊！ 但其实佢马来西亚出世 嘅，系啊， 系嘛？即系好关嘅，即系你中国人咧就好容易忘记咗自己嘅本家嘅，即系话自己系汉族人啊！即系你元朝嘅时候都系噶， 我成日 清朝嘅时候都系噶， 我成日都 咩喎？晚清嘅时候咧就要重新讲翻出嚟啦，就满汉不两立啦。咁同埋大家都知啦，即系孙中山要搞革命之前就写明要推翻胡。 推逐胡虏啊！ 推逐胡虏啊！火俘虏个虏啊！即系当啲满清人系胡虏啊嘛，咁啊恢复呢个中华啊嘛。咁呢个时候咧就开始有，即、就、系、是、我哋用嘅中文字咧就叫汉字啦，就冇中文呢样嘢嘅。 系啦， 你明唔明啊？ 唔系因为嗱，有另外一种字喎，叫华语啊。 华语有 华语海外 嘅，海外嘅 海外用嘅，系啊。 不过问题我都始终有少少好大嘅疑惑嘅就系、是， 国民党成立国民党国民政府就叫国语啦， 啊、 因为佢跟翻佢国民政府嘛， 系啦、 啊。咁然之后到共产党夺咗权，1949年之后，而家就叫普通话啦。 那个口语嚟啫，普通话就 系、是、你写都系叫写普通话。 而家汉语咧，佢个疑问喺边度咧？ 系 点解咧叫中文咧？咁我解释听咧，我就话中文咧就好有67种。少数民族嘅语言语文，有文字噶嘛？ 哇！我仲头晕啦！你话67种入边够叫中文？ 系啊，56个种族，但系67种语文。 但系语文有啲系有文字嘅， 系有啲冇噶嘛？ 系啦， 咁你嗰啲咧，潮州话咪冇？都系叫啊，嗰啲带力添， 系 嗰啲都系汉族， 系。 但系咧，譬如嗰、那个。蒙古人咧，佢有自己文字嘅， 系冇错啊。 咁满清人咧又有文字嘅、 啊，不过已经消失咗咁滞， 消失咗啦，冇人识， 冇人识啦。 有而家10个8个啦， 18、8个 未死嘅啲老人家。 咁嗰阵时咧，就系要正其名，呢啲唔系汉族，呢啲系其他少数民族，但都系中文。 都是中文 嚟嘅， 所以麻烦噶。 但中文系而家应该系嗰种，我而家每日书写或者阅读嗰种文字先叫中文啊。 唔系，而家唔得噶啦，而家。 你要承认满洲嘅文都系中文，承认 蒙古寫的文都是蒙古文，都是中文， 即是所有你能够包括在中华民族四个字里面的种族，他所寫的文字都是中文。 哇，我头都晕埋， 而家好大镬噶，你知唔知啊？如果你有个有，我唔知道你有冇啦，就系、是、维基有个 item 啦，我系有嘅，咁啊写住佢帮你改嘅，叫汉族嘅。 汉族 唔系汉族噶， 我咪同阿志官讲啦。 我话你点知我系汉族？ 我话我南蛮子嚟嘅啫，大佬。 你南蛮子咧 都系汉族， 你都系汉族。就讲嘢咧，除非你系 trace 到一路跟随跟到出嚟，原来你系苗族人，咁啊少数民族， 你要登记，可能系要注册。 喺你嗰 咁啊，自动将你 喺你嘅身份证嗰度写住苗族。 咁即係話我就攀附下，我係南航咩南航珠玑行係嘛落嚟係嘛？ 咁你一定係漢族， 你嘅事呢啲。 因為你姓 梁啊嘛，因為有人就會話即係追本溯源就係我哋喺咩珠玑行度啊，有個姓梁嘅咁樣，呢班友咧就乜乜朝代啊，中原咁走落嚟嘅。 嗱，我哋姓馮、姓劉、姓梁。其實咧，我哋嘅祖先咧，都係喺北邊落嚟嘅。我咧就 trace 到咧嗰种族谱咧 ，trace 可以跟族谱咧， 追本溯源去到边啊？ 去到宋朝， 宋朝 一定系宋朝 嘅 啫。 宋朝 嘅 就喺江西嘅。 咁你南宋定北宋先？ 唔系北宋，当然北宋。有一路俾人赶，赶啊赶啊，一路赶 系。 文天华就文天祥啲后裔啊，一样俾人赶， 好多。 咁一路赶就。你嗰啲祖先就喺珠玑行， 系 廣東省嘅北邊， 系啊， 有個地方叫珠玑，喺珠玑行度趕，透過嗰度咧，經過度落嚟嘅。我哋咧就唔係先去咗咧，由江西移民咧，移民啦，即係移民，咁啊趕咗去福建，喺莆田嗰度咧，都有幾百年， 系。 咁然後咧就一路趕到去廣州， 南宋又 係陰公啊， 到前朝啊趕咗落。 咁啊，冇錯，趕到莆田嘅時候咧，所以而家我老豆識整家鄉餸嘅，佢個家鄉餸咧其實就係福建菜嚟嘅。 哦， 佢識整嘅，冇人識整。 因為北宋之前追唔到啦，因為太亂啦，五代十國嗰陣亂， 追唔到啊， 追唔到啦。譬如姓馬嘅本來就係洋人嚟。 系啊， 馬超啊嘛，成扎嗰扎漢朝嗰時啲匈奴人嚟噶嘛，到唐朝 所以姓馬好多係信儒教嘅咧， 好多有你清朝都有啦，刺馬嗰個馬乜鬼嘢我都唔記得啦，馬咩儀啊嘛，嗰個咪回教徒咯，姓馬好多好多唔係漢族嘅， 係亦有漢族， 係亦有唔係 馬援啊馬超嗰啲係漢族， 咁啊講翻你嗰個題目先， 咁你啊點樣漢語？定係中文 嗱，因為嗱，馬恩賜係再點醒我啦，因為我小弟都孤陋寡聞啦，我不嬲接觸咧都係中文，由小學、中學，就算到大一，我都係大一國文，就用國文，就唔用中文啦。係 叫國文， 而家聯合都有啦。 咁啊，我有， 即係你嗰時 唔係而家啦，我啲都好老噶啦，我都 好老噶係嘛？即係你嗰時都有， 我都八十年代噶啦、 哦。反而我哋嗰時唔係叫做喺崇基就唔係嘅，而係包入佢嗰個通識課程度，即係嗰崇基好早已經有通識課程啦。 新亞咧就一定係 中一中， 佢又有大一中 文， 係大一大二，唔係先有大一中文、大二中文， 係 跟住有大一英文、大二英文， 咁大鑊啊！ 跟係好傑啊！跟住咧仲有個叫做咧通史，中國通史， 中國通史啊！咁啊，錢穆親自教你定點先？ 唔係你，你係 走咗啦， 走咗啦， 一成立中大已經走咗啦。 咁啊，如果你歷史係咧，就中國通史必定要讀啦。咁你一定修藝術史或者哲學史。 係啊，係啊， 是但一個史都要修。 係。 咁即係話咧，要三味嘢。咁仲有你副修啊，仲有主修啊，咁咧你要考得到嗰個叫中期試啊，記唔記得？ 唉，記得。 叫中期試，中期試 咧，四年噶嘛，二年班考嘅。 二年班你唔係咧，就唔俾你上去升上去三年班，就冇得考嗰個畢業試，嗰個學位試。 崇基冇噶，冇。 咁你繼續深錯啦，係嘛？ 崇基我都冇考過，嗰日瞓晏咗，冇唔記得咗起身。 咁你點畢業啊，大佬？ 佢叫我哋寫，你喺暑假寫翻張 paper 嚟，就代替考試。 咁人事。 有張 paper 咧， 就一定你冇 A 噶啦，就最高都系 B 咁总，系总之合格得啦，唔好理噶啦。即系以前中大系咁嘅，就唔系而家咁。你当啲大学生系中学生嚟估嘅。 仲有个 初中添啫， 仲有个艰难处就系我做唔到嘅。就是要體育合格， 哇！呢下嘢就 我體育唔合格，咁要四年畢業補修，就嗰個咧吳思劍啊，你認識啊？ 我識 吳思劍嗰、那個肥佬就吳思遠個堂細佬。 哦，咁啊爭國語嘅喎係嘛？ 唔係講國講話，就一。就唔俾刘天赐入格，因为你刘天赐都唔上堂嘅， 又唔达标啊， 又唔达标， 咁啊你唔知道要跑几多秒， 系啊 要跑啊嘛，400米要跑完个圈嘅、大佬， 我嗰个速度系到而家都冇人破到， 即系你龟 慢， 即系龟套赛跑嗰只龟嚟嘅， 系啊，咁衰嗰只龟， 唔系嗰阵时中大好多老师系识广东话嘅，我记得咧。崇基嗰度咧，即係教日文嗰、那個，兼咧教劍道嘅，嗰陣時有劍道， 係 中大嗰個日本人咧都識嘅廣東話。 好日本嚟去讀嘅， 係啊，佢唔識中文喎，但係佢識講廣東話。中文佢其實都識啲嘅，因為你日本有漢字， 日本有漢字啦。講係冇錯，點解叫漢字咧？係 啦， 因為咧就係嗰陣時咧 漢朝啊， 中文漢朝傳過去嗰陣時咧、就。叫漢字， 漢字， 即係等於韓國叫漢服咯， 漢服 啊，佢用漢服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漢服， 大佬嗰陣時佢個首都叫漢城添啊，而家先改做首爾啊， 唔好聽啊，就嗰個 漢漢聲， 漢漢聲啊，大佬，你同你好熟， 我都叫漢河啦， 漢江啊， 漢江啊，佢諗住唔同你唔係好熟嘅啫嘛， 即係而家要建立佢個，即係你其實我哋講咧就係話所有嘅呢啲。後殖民地的、國家又好地區又好啦，佢建立佢自己嘅身份啊嘛，係嘛？咁佢一定咧就要將外來嘅影響咧排除咗出去嘅。 係， 你呢個唔止嘅，你睇非洲嗰啲之後獨立嘅國家都係咁噶，黃金海岸咧 ，Kitty Clark 都係嘅。 不過嗱，翻今晚個題目，我之所以諗呢個題目就係因為我好疑惑啊嘛，因為我最近呢十幾廿年都成日啲漢語咁樣，因為以前就叫學中文噶嘛，啲鬼佬嚟都係叫學中文噶嘛。但而家又變成學漢語喎，咁啊話我哋推廣漢語，我哋唔係推廣中文。 因為中共一定係咁講嘅， 係啊， 因為佢個要證明咧，有少數民族，中文裏邊咧包括少數民族嘅語文。 咁你如果咁樣有啲問題， 但佢又唔想你學嗰啲語文。 咁你點解淨係推廣漢語，唔推廣埋其他嗰啲？ 冇錯啦，因為嗰啲係少數民族， 係 少數人講， 好大鑊㗎。如果你推廣，你去印度你就知啊。 印度梗係大鑊啦。 唔係，佢一個招牌可以幾個語文㗎嘛，好大塊嘅。你其他嗰啲所謂多啊，瑞士都係㗎，部分 瑞士最多都三種語言啫， 意大利文、有德文、有法文。 其實佢仲有一種。在某一個地區，唔係，係叫做 Romance， 就係吉卜賽話。 吉卜賽話仲 係啊，叫 Romance 嘅。但係咧，佢大部分你哋去嗰啲名勝地區就冇嘅。但你去到佢山區裏邊咧，瑞士有一忽啊，係冚唪唥嗰班叫羅馬，叫唔知啦。 以前嘅吉卜賽而家叫羅馬啦，就 叫 Romance 啊嘛。即係嗰班人聚居嘅地方又 係， 就有嘅。即係等於奧地利都係嘅，有個地方咧。是聚居曬啲意大利人有意大利文噶嘛，即係嗱你去巴塞隆拿都係啦，佢兩種語文噶嘛。 巴塞隆拿更加添， 啊加泰隆尼亞 又唔同噶啦。 仲有啊啲人咧係舉兩支旗嘅， 係卡特蘭， 係啊西班牙旗同埋 巴斯克地區就係啦，係阿杜利斯又有。 佢舉兩支旗咧就分分鐘咧俾嗰啲敵對嘅人咧就打佢打穿佢頭。 系啊，所以你一多種族多元咧，你其實一係咧，你就係用即係所有佢，你承認嗰個民族，你就要俾一個官方語文佢，係嘛？咁你就好混亂噶。 喂，但係我都好疑惑喎，嗱，頭先我先第一次聽見咧，話中文係包埋少數民族， 係啊， 咁你 香港啲學生冇教啫嘛，所以點解我哋要廣東廣西就係俾多啲知識啲聽眾啊嘛，係咪先？ 咁點搞咧？第二時我即係我唔係叫教中文噶咯，我要教漢語咯，要係咪要改？咁咪好大鑊。 漢族嘅語咧，即係講嘅話咧，眾多，因為潮州話都係廣東話之一。 嗯哼。 因為咧，我哋 就算廣東嘅呆力咧，即係個方言咧，哇！各處鄉村都有唔同， 係有啲唔同嘅， 直情唔識聽啊！你唔識聽，你識唔識聽潮州話？ 潮州話梗係唔識啦， 客家話你都唔識聽， 客家話你唔識聽咩？ 完全唔識。客家話就唔係廣東語系嚟嘅喎， 一件事都係當係廣東話之一嘅。 客家話咧，啲人唔清楚咧，以為客家話就一種， 唔係嘅， 唔係喎。 廣東有廣東客家， 係啊，廣東廣東客家， 廣西有廣西客家。 以前咧，我哋嗰個老師咧就唐君毅就講緊四川客家話。 係啦，我聽聞冇人聽得明佢講乜嘅。冇人明 嘅，除咗嗰個助教嗰、那個。 同郭晶明嘅，系咁啊，将跟过佢好耐， 系跟咗好耐， 好耐。咁有神有人明嘅，你放心，即系新好叻嘅。仲要咧有我即系置官嗰时都系噶啦，应该即系例如有啲六厘嗰啲咧，佢听得好好嘅，就写埋晒笔记，即系影嘢都份， 全教笔记，根本就唔知嗰个老师讲紧乜嘢。你识普通话都冇用，因为佢普通话咧就系佢嘅普通话就应该。講嘅大家講， 係啊， 但係佢唔係講普通話，佢講佢鄉下話， 有鄉下音嘅普通話，講普通話都好。 咁啊，有四川客家話， 係啊， 有山東嘅話，就係一股山東話。係，咁你識唔識聽咧？ 係， 你係真係拗曬頭，唔知講乜嘢，我都唔明嗰。摆我前面有七个录音机，我负责第一行，冇人坐第一行喺度喷口水嘛。咁咧负责咧就 揿啊， 揿啊， 揿开晒噶， 揿开晒。原来录音机各个牌子嘅速度唔同嘅，争一秒钟嘅，争两秒钟嘅。咁啊要揿一齐揿，咁先可以录晒佢。 你有七只手指 啊？录咗之后咧，唔知边个就负责将佢写翻晒出嚟。 系啊，有人就写翻晒出嚟。 然之后咧就拎去，即系嗰时仲系湿纸影印嘅阴公。 系， 咁咧就走去影印。教科书系冇用嘅，呢啲笔记先最有用嘅。 系啊，即系好，我咧就 全靠读中大新加坡 马岛嗰个同学。 系。 姓郭嘅而家做校長退休啦，咁咧就買到佢咧，佢就優先俾我一日啫。 咁好啊！ 快快脆脆你影印咗嗰個， 好閉合嗰時唔知幾毫紙影印一張 嗰個筆記，佢啊抄到嘅，我哋真係抄唔到嘅，我哋得個聽字啫。 好啊， 聽只歌先。嗱呢只歌你講，你揀嘅， 我揀嘅， 但願人長久，鄧麗君嗰只， 係對的。 我一陣聽下，一陣我再解聽。人

在九月初在美国化学学会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当中发表。虽然牛仔布以棉布为主，但是研究人员说布料当中不单止添加了色素，还加入了多种化学物去提升布料的强韧度。所以这些微纤维会对环境和生物造成一定的影响。今次研究当中，他们仅在一条鱼的体内就发现微纤维了，但是日后将会针对微纤维对食物链和人体的影响作进一步的研究。目前来到讲，研究人员建议大家跟随生产商的指示，每个月清洗牛仔布料衣物一次。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星球准到训练啦， 九钟上堂啦。 今年立法会选举延期，原界议员继续延任，但民主派早前就去留，希望透过民调决定。在两者结果都不过半的情况之下，大部分议员选择续任，究竟他们在接下来的立法会会有什么挑战？今集邀请到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上来跟我们谈谈。 星期六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准到训练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呢，我们有马恩赐、梁敬国，还有小弟刘天赐。这个题目呢叫汉语定是中文。讲到呢汉语和中文呢，就一定要讲、春秋时候那个所谓雅言、 雅言即是优雅的语言。 是这么说。马恩赐会讲讲啲咩叫雅言先？ 系，我谂呢个咧就系、尤其是喺周朝就开始封建啦，就好多诸侯啦。咁但中国嘅版图系越嚟越大啦。嗱、譬如周朝打败咗呢个商朝嘅人，咁、咧商朝啲人遗民点算咧？又唔可以杀晒佢， 封佢呢个殷啊嘛。 即係叫嗰啲嘢叫殷商，咁於是就封咗去山東。孔子其實咧就唔係周朝人嚟嘅，佢係佢正式咧佢係 商朝嘅遺民 啊，或者殷朝嘅遺民啦。咁啊，大家知道殷商嘅時候就已經有甲骨文啦，有文字，有文字就事必有語言噶啦。語言一定先過文字嘅，有啲有即係、就是、有音，但係又冇字噶嘛。好啦，咁周朝嘅時候咧就開始，跟住咧。就要封一啲人喺佢附喺隔離咧，就夾住佢喎， 係、 嘛？ 其中一個叫做 微子啟於宋啊， 係啦，就姜子牙嗰啲咧就喺嗰度啦。咁所以最初點解你要嗱呢啲？我唔知中學教國文咧，有啲老師有冇教？點解春秋五霸第一個稱霸就係齊國咧？ 係 就因為齊國咧就係、 有儒言之理啫喎，就話 錯就係、因為咧係周朝派去夾住。商朝的遺民的、所以呢唯一一個呢重要有呢就是叫做呢給個金牌你，凡是他們作反呢、你不用報上來、通常呢比如說你個諸侯有什麼人作反呢，一定要問個老闆的嘛、老闆就是周天子的嘛、但那時候大家知道啦，公元前幾百年這麼容易通知嗎？你打個電話就行是吧？咁你要通知到周朝，周朝话出兵剿佢啦，打佢啦。 喂，叫得嚟天哥， 叫得嚟都挂晒咯。 所以咧，唯一所有周朝封嘅诸侯咧，只有齐国，即系嗰个地方，就唔使嘅。总之你夹住孔子嗰班附近嗰啲商朝啲人想造反咧，即打，唔使话我知噶啦。咁你谂下，于是咧军队啊各方面嘅物资咧，都系咁多个诸侯里边最好嘅。亦都係周室咧最初建立嘅時候咧、最信任嘅一個诸侯國，所以咧一路遺傳落嚟咧，齊國咧第一學你話齋又近海啦，近地方啦，就有好多嘅資源啦。 咁同埋因為佢就受呢個周室嘅信任，啊，所有新嘅發明啊，資源又多，所以春秋一開始齊國就最早稱霸嘅，係嘛？好多講春秋 嘅歷史，嗰個語言啦， 嚇，語言就係嗰班诸侯国互相要倾偈，会要沟通， 外交要用语， 所以就外交语言嚟嘅。 系啊， 唔系行商都要，基本话就 行商用外交，同埋教学都要。 哦，教学都要。 啊，梗系啦，我有我讲，你有你讲，我都唔知讲乜，你又唔知我讲乜， 系 咁啊点？点学？ 点教？ 点教？ 即系换句说话讲，阿孔夫子都系讲雅言噶啦噃。 系啊，当然啦。 唔系佢两种都识，乡下即系等于我哋啊香港人一样啫嘛。即系原则上我哋又识讲广东话。雅言而家你当普通话系雅言啦，即系所谓官用语文咁解啫。 官话， 官话咁解啫。雅言。 咁啊，好多人咧就话讲府话，我哋唔叫广东话啦。 要讲 府话。因为广东咧就好大嘅。 好大，包埋潮州话 啦。潮州话都系啊。汕头话都系，学佬话咧就唔系，学佬话都系，福建话咧就唔系， 系啦，福 佬话就唔系， 系咁所以其实中国几千年咧都系两文唔知几多语啊，即系所有 语 系 N 语，即系几百个地方都系咁，都系用同一个文字，但系用唔同嘅语言。 系呢个秦始皇咧，有佢嘅贡献。 啊， 点解咧？佢将文字統一咗， 書如同文 啦。如果唔文字唔統一就結啦。你有你寫，我有我寫， 個字都唔同， 個字唔同喎。 係啊，唔係所以你而家 咁咪好似歐洲咁樣咯。 唔係唔係，而家漢字都有啲唔同噶。嗱，譬如成日討論嗰個愛字咧，愛情個愛啊，係嘛？有啲從個有字噶嘛，下邊從個有字啊嘛，友情嘅有啊。有啲就於是就鬧啦。咁而家簡體字就有啦。咁然之後有個心字。即係正式啊，繁啲嗰有個心字咁一個字喺度噶嘛。好啦，其實兩個都有。你睇中國啲帖都係噶，蘇東坡寫嗰啲就冇心嘅，即係得個有字嘅啫。即係唔同嘅，即係到而家始終有啲字都係寫出嚟係兩種寫法。 咁當年咧更加麻煩。 係啊。 咁個齊彩國同齊國咧一定係唔同字噶啦。唉，嗰啲字就由秦始皇規定咗，一定要寫呢隻字，嗰隻隸書。 隸書啊嘛，佢用隸書嚟作為一個。 咁你咧就一定係用嗰隻字咧代表呢個意思。 係，仲燒曬啲書先，等你睇唔到其他啲字。 嗰啲書裏邊咧，當然咧有好多就係反封建，所謂反封建咧就係佢要郡縣制啊嘛， 系啊， 咁啊，你一講到近時封建咧，點好點好咧，燒咗你，咁等你冇得噏，冇得留戀啊，咁啊，你用李斯呢種方法咧，李斯呢個其實又係一個好橋嚟嘅，就係要用郡縣制， 係 中國行咗 中央集權兩千幾年咯， 係啊， 但問題你又要咁啊，你客觀地，因為秦咧基本上就係不毛之地。即係最初陝西嗰個地方咧，冇乜人去嘅。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貶人啊，貶啲官司貶你去陝西嘅啫。即係等於香港天水圍 喎，應該頭。 誒，開頭 佢以前嘅年代， 春秋時代一當你傻嘅，就去到戰國佢先起啊嘛。咁所以佢一行郡縣制咧冇問題，因為你冇傳統勢力啊嘛。但譬如你齊國要行郡縣制咧，行唔到嘅大佬。 因為佢有封建嘅業喺度。 係啊，佢早即係早嗰時，譬如你灣仔啊呢啲銅鑼灣呢啲，話有錢有人嘅地區，你話要攞翻佢個權喎，行郡縣制喎，同你打過咯。所以你睇齊國好多噶田氏又會散過佢，好多人散過佢就咁解啫嘛。但秦國唔同啊嘛。你喺天水圍嗰扎鄉下佬係咪先？唔聽你話點啊？大軍一到，我行咩制你都要聽話。你明嘛？ 同埋咧嗰陣時咧嘅交通係好唔方便。 係啊， 譬如咧呢個趙佗咧幾代落咗嚟咧廣東，呢個真係佩服佢嘅。 係啊， 即係睇過呢個 南越王啊， 南越王嘅墓啊， 我睇過。 哇！真係犀利。點解咧？喺三千幾四千年前。佢將咁多人曬咗落去南邊，係冇路喎， 冇噶， 要行落去喎，要經過湖南行到落去廣東。 你廣東韶關嗰度會有個大山 擋住啊嘛，阻住個五嶺，阻住你噶喎。 誒，冇所謂，照行。 照行，咁入到嚟之後咧， 仲可以建立佢嘅國家，仲有咁多藝術水平高嘅創作。 不過，志冠，我哋早幾個月啦，而家大家可以喺節目重新揾翻，就同阿馬鼎盛講過一次，就講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 係啦，就揾翻曬啦。原來咧，即係其實啊，喺中國呢個商朝之前啊，南部嘅文化其實好開發 嘅。係 佢二里頭嗰啲咁嘅城市設計，揾唔到佢啲文字，但係城市設計好勁喎，起啲城牆咧，哇，十幾廿尺高。咁你諗下，你嗰個工程啊，即係個數學啊、工程各方面嘅嘢一定好發達。所以其實咧。即係呢個中國歷史而家都未補得翻，其實咧，即係話我哋成日講嘅咧，就係北部嘅歷史，長江以北嘅講所謂中原炎黃大子孫，但其實坐下邊咧，南方咧，其實嗰陣時就當我哋南蠻，話嗰度乜都未開發，其實就唔係嘅， 其實唔係嘅， 你而家刮到嗰度喺長江下邊嚟噶嘛，即係都二里頭嗰邊啊，好大嘅城，好勁啊！同阿馬丁盛有一晚講過噶啦，嚇咁嗰個大約咧就距離而家成三四千年前。 仲有個地方咧係好奇怪嘅， 係 呢個咧就四川， 係 啊，四川嘅盆地咧嚇、啊，你知啊？ 三星堆， 三星堆， 係啊。 咁啊呢個好耐以前咧，大家都唔知道，原來咧佢文化已經 非常 開展咗噶啦， 係啊，非常發達。 就呢度冇記載，有記載。黄河流域的文化 吓，唔知道咗边，亦都冇文字， 冇文字喎、啊。 但系佢二里头文化都系噶，揾到好多嘅嗰啲品，但系冇文字、啊。 即系类似玛雅文化咁，其实玛雅文化都高度发展，但系佢文字都 系啊， 佢就几千年嘅， 只于一啲好少数嘅精英先至知道，一瓜咗就好啦。 唔系，但系你通常都会咩噶嘛？树碑蜡烛喺度雕啲字落去噶嘛？你谂下商朝嗰啲甲骨都喺，但系你冇啊，搵唔到。譬如二里头咧，佢发现一个好靓嘅宫殿。即係以咁嘅 size 咧，直情係皇帝時代、商朝都未必有嘅。咁、但係一啲文字都冇可能噶嘛呢樣嘢。 呢個真係奇怪， 係好奇怪嘅。 當年咧，譬如你埃及，都有古埃及嘅文字， 係、 啊、一隻雀啫嘛， 雀啊，人頭啊，月亮啊， 都係文。而家解得到啊，而家直情解到出嚟係文字嘅意思啊。但係都有文字， 冇可能冇噶嘛。 點解？而你頭冇文字，點、解 三星堆 三星堆又冇文字？ 係啊，唔明啊， 定係未發掘到咧？ 都差唔多噶啦，三星堆好早嘅，仲早過二里头。二里头系呢十几廿年先发现的。 但系问题而家可能未发掘到，未定。 咁冇你好少噶啦。嗱，呢个僆仔都系噶，你嗰啲两三岁嗰啲咧，画完一幅画都可能唔知喺下边签个名啊，或者写个字喺度。 系冇 噶。系嘛，佢鬼画符都好啦。你呢个人性嚟噶嘛，大佬。 你所以人哋话三星堆嗰度嗰啲发掘出嚟嗰啲文物咧。 是外星人， 所謂人像咧係外星人啊嘛！佢嗰陣可能時嗰陣時已經用曬手提電話咧，咁咪冇文字咯。 咁啊唔係，咁啊就係、 是、講笑嘅啫。 就算你係外星人，外星人外星人嘅外星文啊嘛，都有佢文字嘅， 係一定 落腦電波溝通啊！ 啊咁啊 咁啊大劑啦！你講曬啦，你話乜都得啦， 全部乜嘢？ 好啦，翻翻嚟啦，咁啊由雅言咧，咁就開始，其實就一路開始都有兩種嚇。兩種語文噶啦，由雅言開始。咁、咧，由於中國地方真係大啊，冇辦法，咁只能夠統一文字，你冇辦法統一到語言噶啦。 係、 可能，甚至你歐洲都係。 係啊。 點解歐洲會發展到呢個拉丁文呢？亦都係咁嘅原因。 係。 亦都係當係一種即係傳，即係你羅馬帝國開始之後，嚇、佢就於是有一個拉丁文，任何地方都有嘅。 呢個補充下，羅馬帝國強盛嘅時候咧， 係 環繞住地中海啊， 係 當佢一個內湖。 係 啊，佢係有佢嘅政治行使嘅力量咧，係可以去到英國而家 Bath。 哦，唔知添啊！ 去到 Bath 啊， 佢曾經派個隊去蘇格蘭，不過唔夠啲蘇格蘭佬打。 蘇格蘭唔夠，佢上去高地唔夠。 上高啊，唔夠打。 但係去到 Bath 又喺呢個 Bath 咧建立佢自己文化，有沖涼， 仲有温， 係啊，唔係點解要唔係點解叫 Bath 啊？ 叫 Bath 咧係啊， 德國就去到 Baden， 因為 Baden 即係 Bath。 即系 话德文啊 ，Baden 啊，即系你见到 bed 啊 ，bad bed， 咁你知道，哎，嗰度冲得凉啦 ，bed 就系 bath。 咁啊，成个地中海咧， 西班牙同 西班牙同埋北非咧，都系佢嘅。 杀到土耳其都有嘅， 土耳其直情系添啊！而家你土耳其 基本杀到印度咁滞啦。 系啊， 土耳其咁以前再之后就系呢个神圣罗马帝国啦，君士坦丁堡。 咁佢就 用分开东啦，东嘅东罗马、西罗马啦。未讲之前咧，一个罗马统一嘅时候都系好大嘅。 系啊，所以佢亦都系有哇，唔止啊！中国得几廿个语文，佢系几百种。咁、 啊、 但系佢用同一个文字就是、拉丁文。 啊， 拉丁文 统一咗， 统一咗。 嗰啲皇帝咧识得运用佢又叫同中国嘅 雅言一样， 一样。佢都系用佢嘅统治方法，用叫巡抚制。 系， 嗯， 即系而家我哋话 governor， 系governor，冇错。一讲英文明啊， 或者总督啊，viceroy 啊， 系，要用呢、這个方法。 系， 如果唔用巡抚制咧，佢都好难统治，咪、啲人都作反啊。譬如咧，耶稣佢嘅周围好多人咧。都是作反的， 是啊，是啊，那个年代是 啊，所以麻烦的， 是啊，他直情十二门徒有个Simon呢， 是 啊， 就是犹太气 国王，粉锐党的党员， 即是恐怖主义者， 即是恐怖主义者， 反罗马分子， 是 吧， 即是反罗马分子， 粉锐党， 后来呢，我们拍戏都拍过，有套叫斯巴达作反， 斯巴达是另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在希腊半岛嘅里边嘅一族人，作反啊， 实有噶啦呢个， 即系从罗马打过，咁啊收尾咧战狼六百啊， 唔系三百 啊，嗰啲咸烂都系讲嗰阵时嘅。作反的情况， 战狼三百就再早到罗马帝国时代咯， 系即系向罗马帝国嚟作反。咁中国一样，中国嗰阵时咧，如果个唔统一嗰、那个语文咧，作反成数都好大。 但其实又咁讲啊，自古秦始皇统治咗中国十几年，即系大业未成嘅，即系话就话统一啦，话就话烧书啦。都後嚟其實要等到漢朝才真係完成到個文字統一嘅， 佢 係咪你咁快瓜咗啦？ 南越王都收唔到啊， 係啊，收唔到，瓜咗， 南越王收唔到啊，三代啊， 係 啊，冇一次收到。 到漢武帝時代啫喎，係咪我冇記錯？ 漢文帝時候咧就寫封信，嗰封信咧而家咧收咗入去《古文觀止》裏邊。呢本呢個呢 劉曉 啊，呢個咧好重要嘅文獻， 係 就當其時咧。安文帝话：唔该你归顺，扯翻我支国旗，我俾你自己话事。呢、這个就是一国两制嘅最早期。 最早期系啱啊！ 最早期就系呢、這个 安文帝啊， 亦都奠定以后中国点样管治啲外族嘅一个家，即系 收尾汉武帝就派人去， 系 打到你七彩， 系杀晒人哋， 烧晒你， 杀佢种。 打到落越南添喎，膠子棍啊，整嗰個 係啊，冇錯啦， 擔贏 嗰個包括埋而家嘅北部越南， 係啊，咪落到去越南中部咁滯 啦，啊，冇錯啦，咁啊， 但嗰時冇咁闊嘅，好窄嘅嗰條， 係好窄， 咁啊，聽歌嚟嘅，又要聽歌啦， 即係今晚個半鐘頭講唔到嘅， 講唔曬嘅， 唔夠時間。 咁啊，呢只歌咧就叫《文字流淚》，就謝安琪、陳慧琳唱嘅，咁大家聽咗之後咧。跟住新聞報導。

变坏的绝对不是新生的一代，只有在年长的人已经腐化之后，他们才会败坏下去。对于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孟德斯鸠的论述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确影响深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得你都得。 人有一帆风顺的顺境日子，亦有灰心失意逆境的时候，其实两者都各有好处。只要站稳脚，头脑清醒，保持忍耐，就算再大的难关都终会闯过。今个星期六晚12点到凌晨2点，我得你都得开放热线18723111，为你增加正能量。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咧，仲有四个零字，咁啊，马恩赐、梁建国咧就开咗啲题目，咁啊，汉语定系中文？咁啊，我讲俾你听啊，梁兄，当年咧呢、這个所谓交趾啊，即系而家嘅 越南啦、北部啦， 当年咧系用中文嘅。 我知啊， 你知啊？ 我知。 我去过咧，嗰、那个胡志明市去过咧。河內又去過，咁啊參觀過咧嗰陣時嘅有皇帝嘅時候嘅 順化喎、啊，嗰陣時喺 順化又去過， 嗯， 先講嗰個越南嘅呢個河內， 嗯， 咁啊去過嗰間叫文廟啊， 係 文廟其實就係中國文廟， 唔 係 拜孔夫子 嘅，拜孔夫子嘅皇帝賜個匾額俾佢， 係 寫中文， 係 嗰啲人咧都係寫中文嘅。 就講 講咧，都係講中文。 係， 不過咧，後來咧就轉咗做 拼音， 就將拼音嗰啲係法國佬拼音喎。 係啊，法國佬真係老土啊。係， 所以撇嚟撇去嘅好多 喺 個字母上面撇嚟撇去。 聽咧就變咗塵嘛， 頭動低嗰 啲。唉，佢係塵。 木整石攣， 冇錯。咁誒，當時嘅法文咧 係 好流行， 是 但係啲人咧情願學中文。 哦， 好多人都學中文，唔學 法文。 佢讀中學有漢文喎，有中文嘅學校喎。咁所以咧有當然有法文，有英文學校，有法文學校。 法文。 咁但係咧又以中文咧多嘅。 係。 所以中人 我成日覺得即係韓國啊嗰啲好大鑊嘅，因為你新嗰輩咧一取消咗呢個漢文之後咧，所有嘅古典嘅 係啦，冇人識噶啦， 唔識噶啦，大部分人都唔識睇噶。 以前咧，我去到韓國1970几年嘅時候咧， 係啊， 喺電影公司打工 嚇， 啲人派卡片啊， 啊都係 全部中文嚟嘅， 係係， 我派張卡片佢識讀噶， 識， 但係佢用普通話讀，就唔係廣東話， 係 都識。普通話的中文 係， 同埋咧寫咧， 寫到 用文字寫交通咧，即係講就講唔明啊。 係啊， 寫咧仍然明 得 嘅。 而家唔得啦， 而家唔得， 完全唔得啦。 咁啊 ，A I O U 咧嗰五個字咧，嗰五個英文咧就係而家佢寫。的韓文啊， 係 嘅拼音嚟嘅， 咁啊，所以而家我唔敢買韓國嗰啲罐頭啊，嗰啲咩杯麵食，我唔知咩嚟噶嗰度。 嗱， 佢全部都係韓文啊嘛，而家 你係70年代，我啊80年代去韓國， 係咯，得個新字。 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咧就係盲聾而且啞。我講我自己啊，係因為佢嗰啲全部用拼音啊嘛，同埋符號，同埋符號啊嘛， 韓國嗰啲咯。 咁你無論搭巴士又好，搭地鐵又好，你根本就唔識嘅。 街名又睇唔掂， 反而而家咧 就好啲，因為佢起碼有埋英文。 哦，係佢有英文。 係嗰陣時就冇英文嘅，淨係得韓文。咁所以咧，而家就容易啲，可以 大站。唔係，我覺得大站就有啫。 之前咧 就冇， 仲有好多中文嘅喎。 有漢字。 明洞咁直情係明朝嘅明， 係啊， 洞住個洞。 係啊， 我同你都係嗰個時代去韓國㗎啦，之後我冇去過啦。八幾年， 我嗰陣時咧就係拍戲去。 八十年代初嗰陣。 係。七十年代尾， 你都仲系 OK 嘅， 仲系 OK 咧，用中文 嘅，系啊，同埋写都仲得嘅， 写字唔得。 八十年代唔得啦，已经。八十年代尾，我八十年代尾去嘅。 越南，呢个 韩国、 日本，日本咧就有汉字 啫，佢用 汉字，但咧 汉字得噶，好好添啊。 但系唔系百分之一百，因为佢报纸我睇明，但系咧。实际上咧， 唔系你问嗱，我日本就系你问路 OK 嘅，即系你写出嚟，咁佢可以你识画个图啊，或者左右佢识噶嘛？譬如你去买火车飞或者你搭车，你佢又识嘅，因为汉字你话去边度，咁佢话俾你听点买几多钱，即系基本上同埋一啲日用品都得嘅， 都得， 你入去即系你写，譬如我要奶粉，咁你写奶粉佢都大约知道。 但系你韩国就唔得啦， 韩国唔得啦。 越南都唔得， 越南都唔得。 日本咧就仲有咧有個區咧，就專賣全個區都係賣舊書嘅， 係正啊嗰度。 神田町啊， 神田町。 咁咪 喺東京都咯，應該 係啊，東京 嗰度咧，東嗰個區咧，我就可以行一日兩日，完全厭嘅，因為佢間間鋪頭都係舊書鋪， 係。 咁啊上到去咧，佢有好多中國書嘅喎， 有 禮失求諸嘢， 緊要啊， 係啊，但係好貴， 好貴， 即係用日本線迷好貴，我都買咗幾套書。 去日本你係睇唐風啦， 係， 你去韓國就睇明朝啦， 係冇錯。咁啊，根據三老人講咧，就漢朝嘅嘢好多喎。 你講喺日本， 唔係韓國， 喺韓國， 係啊， 漢朝， 係啊，我以為明朝多啫喎， 啊，漢朝嘅多，咁啊啲服裝咧好多係漢朝嘅， 漢服啊， 咁啊我哋最初時咧就跟個雨森咧就拍個少林寺，嗰陣時拍少林寺，就去咗韓，嗰陣時大陸未 開放 入到去嘅，就去咗韓國。揀揾景，咁啊去咗嗰啲深山大野嶺，咁啊， 正啊， 合女啊，咩嗰啲 啊，嚇，胡金泉啊嘛， 胡金泉， 同埋呢個迎春閣之風波，嗰間廟啊，都係韓國嘅， 咁你就 係啊，韓國， 佢直情係唐朝建築， 係， 直情一樣一模一樣，又係咁嘅石地台，又係上高用大嘅楠木做柱， 係。 個建築 都唔使你再執過， 唔使改 嘅。但有冇京都咁大啊？嗰啲廟？ 嗰啲紙啊，喺慶州我記得。 係慶州， 其實韓國紙靚過日本嘅。 好靚， 日本冇唔係靚嘅，日本係好即係資源貧乏，好 比較樸素啲。日本嘅咧，好啲咁講， 同埋佢俾好多錢， 即係冇錢去做嘅，根本冇錢去搞。 咁誒， 佢啲樹木都唔靚嘅日本。 而家睇洪金泉嗰啲戲咧， 係。 拍嗰啲實景咧，就係喺 慶州啊， 慶州裏邊嘅和尚寺實際拍嘅。 係啊。 咁啊，而家去睇翻得。咁收尾咧，就吳宇森咧執二手，又去嗰啲地方咧，再拍一次少林寺。 嗯。 咁啊，真係有藏經閣，真係有大雄寶殿。 嗯。 我哋睇翻而家嘅少林寺就燒曬啦，冇曬噶啦。但係喺翻韓國咧，仲有呢個中國嘅文字、中國嘅古典嘅建築。文字咧，嗰啲經書咧，直情就係 中文， 借嚟睇就係中文嚟嘅，你睇明嘅， 睇得明。不過有一樣嘢都想阿梁傑哥講講啊，因為仲有唔係好多時間，就係話咧，即係古文字咧就好得意。你發覺咧大部分嘅古文字都冇標點嘅喎， 係啊，冇嘅。 係啦，譬如你埃及冇啦，嗰啲雀仔啊，嗰啲 kitty cat 冇啦，嗱拉丁文都冇嘅， 係咩？ 拉丁文冇嘅，咁但係咧中文啊更加冇啦，係人都知。 更加冇。 但係拉丁文咧，佢就即係西方一啲拼音語文，佢就諗到條橋。 去負責去解決呢個問題。咁、 嗯、 咧，但係中國咧就成日都冇所謂主嗱、我哋知道句子一定分主詞啦，即係個濕直啊， 係濕直 啊，一個咧就係受詞啦，就 object 啦，咁又或者你有個動詞，然之後下邊後邊有個 predicate 啊，我都唔知誒位置係嘛，即係我都唔知個中文 點解唔識搞啊。 你話咁佢咧拉丁文咧就係、是、你個主詞同個受詞咧個拼法唔同嘅。 哦， 嗱，譬如你係 Marcus 就係濕直啦，主詞嚟嘅。但係如果有人俾本書啊 Marcus 咧，就唔能夠寫 Marcus 嘅咯，要變 Markham 喎。即係佢就靠呢樣嘢，等書士咧 轉咗第二個字。 係啦，轉咗第二個字。咁所以人咬狗，你寫成狗咬人都得，喺拉丁文得㗎、嗯。因為佢因為人咬狗咧，只狗係俾人咬啊。咁於是佢 ending 就係 UM 咁啦，咁所以你知道啊，呢個就係俾人咬嗰樣嘢。你話所以你調轉寫法咩？譬如 Markham 咬狗咁，你知道只狗就咬 Markham， 唔可能係 Markham 去咬只狗嘅。即係你擺你個即係個文字嘅次序係唔重要嘅。 即係受詞同埋主詞兩個 動詞都分，所以呢個咧你拉丁文一路傳落嚟，你睇到嘅即係法文啊、德意大利文啊，係除咗英文唔係嘅啫。德文啊， 英文是德語系嘅喎，發展出嚟嘅喎。 英文是土話加德語系、嗯，再加拉丁系，係幾種嘅。所以你學英文咧，有啲字咧係同一個意思。嗱，譬如係土話嚟嘅，譬如 win 係 win 嚇，賭馬就識啊，贏啊嘛。咁、嗯、呢個土話嚟嘅。但係如果拉丁文咧就 victory 啊嘛 ，victory 咪勝利咯。 嗯， 咁所以佢永遠同一個字咧。我不知道現在教英文是不是這樣教，以前我的愛爾蘭神父就是這樣教，就是說你每一個字都有兩個的，一個就是拉丁文的、 嗯、 一個呢就是這個土話來的、 嗯 啊、不同的、所以呢 你就叫隻牛就牛就 cow、嗯嗯、但是吃那些肉呢就叫 beef 呢、嗯、就是拉丁文來的，所以全個歐洲都是，你去到什麼餐牌你見到 beef sticker 就是牛肉的了、 嗯、 你明白嗎、嗯、所以你拉丁文呢就它沒有標點，但是呢意思不會錯的，你啲字點樣擺？點樣擺都唔緊要。 中國人咧就 大鑊啦， 點牙煙啊？ 就大鑊啦！ 道可道非常道，可以咁樣講。 道可 道， 道可道咁又得，非常道又得，非常 任你噏，任你噏。 所以啲人就係話你中文就做唔到一啲比較準確嘅語言，所以法律語言中文係唔得。 千祈冇。以前咧嗰啲藏棍啊打官司嗰人咧， 你 個 標 係 標點唔同就攞 你 名啦。 你見唔少啦，次官係嘛？又陳夢吉又呢又攞啲係嘛？ 就係做呢啲嘢㗎。 咩下雨天留客啊嗰啲啦， 冇錯。 即係好多嘅。 一句説話咧， 喺邊度斷句？ 喺邊度斷句？咁佢話點樣斷？佢話咁斷。咁完全嘅意思唔同咗。 唔係，所以嗱，點解中國文化咧？我研究過啦，就係話。點解中國文化有一個叫尊師重道，到而家都冇辦法改咧、 嗯？ 就因為你冇個老師咧，你讀唔明本書嘅。 係、啊， 我就俾本《論語》你，你個個字都識，我唔教你斷句，因為以前啲書印出嚟冇嘅，冇標點噶嘛。去、 啊、 到明朝、清朝都冇噶嘛、 嗯， 到民國先至用西方嗰啲標點。 冇錯、 啊。好啦，咁所以你就一定要斷句。你唔斷，你要個老師話俾你聽邊度斷，指藥咁嗱呢度圈住佢，揾個圈圈。 佢用個圈啫喎， 用個圈嘅咋，指藥、嗯、學而時習之，圈住咁一句啦，唔係學而時習之咁又唔係喎，係嘛？所以你一定要老師教你啊。咁同埋另外一樣中文一個特點咧，就係、是、我哋僆仔都係嘅，就係話佢一定要相同嘅字啊，好輕相同嘅字。咁、 嗯、 嘅時候咧，你唔識咧，尤其是僆仔讀嘅書啊。你唔識斷句，你都知嘅。譬如話《三字經》 嗯， 話埋俾你聽啊，呢本書裏邊所有嘅每一句都三個字嘅。咁僆仔知啊，上大人就呢度斷一句啦，孔乙己又斷一句啦，化三字你知啊。 七十字 係啦，我哋僆仔，譬如我哋僆仔讀呢一個咩啊，《千字文》又係啦，四個字噶嘛。 一定有四個字。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咁諸如此類啊。 你就自然會斷句。 嚇！你自即係僆仔。《 禮記》咧就教埋你噶啦。 係。 我哋中六嗰時咧要學嘅，就話咧最初教書咧就先教你斷句啊， 係先生話邊度圈你圈， 邊度圈 圈咗再講。 如果你唔識斷句咧，根本你唔明嘅意思。 但係你中六嘅時代已經有標點符號㗎啦，印出嚟已經做好曬㗎啦。 但係問題咧，佢就話之前啊，教育咧就係靠 要識斷句為先。 咁、於是老師嘅地位就非常重要。你跟唔到個好老師，你斷錯咗句，你咪解錯曬咯。咁、你考科舉都死得啦，大佬，係咪先？咁亦都 但考科舉好貴啊，又係唔斷句嘅喎， 唔準斷㗎， 亂寫到寫落去喎。 嚇！乜邊個課冇嘢斷咧？咁個考官一定識斷噶，所以呢啲咧就直情人你唔識嘅咧，即係你俾個、你俾個無知嘅人啊，嚇、一個未讀過書嘅人，佢執到本書都冇用，佢睇唔明啊， 睇唔明。 你唔識斷句啊？ 哇！呢個咧我明白。 呢、這個好緊要啊！即係中好多人講中國文字咧，同埋中國文化唔明呢樣嘢。 呢個我明白啊！點解咧？而家我教啲學生咧，啲學生咧硬係邊啲課搞唔掂，好多時咧。邊度用撇，邊度用 斷，邊度用 斷句，邊度用一點一撇，完全即係搞到混亂。 冇DNA啊，中國人冇，得百幾年 DNA 啊，即係你一九誒，自從一九一一年白話。 但係標點符號係小學學嘅喎。 係啊，好早學㗎啦。 但你幾千年來冇呢個 DNA 啊嘛，大佬。 係，佢唔識。佢唔識運用。 不過坦白講，我都到大學時代先容易啲掌握標點符號。 係啊，你中文係，因為你真係幾千年你啲祖先未用過標點符號。 咁所以咧又講翻咧漢語咧，漢語同中文嘅不同咧，漢語真係需要要標點。 唔係，同埋佢影響中國文化、或者中國人嘅心理好大。你明白嗎？即係你原來文字係 語言文字 係 影響， 即係你要真係普及，個個人都識字係比較其他國家艱難嘅，同埋好容易誤會嘅，因為你中文係容易誤會嘅文字嚟嘅。但佢有個靚嘅地方，就係話佢字數一樣，譬如寫詩寫詩又是最好，詞又唔同啊，詞有長短句嘛，詩就五言，就每一句就係五言啦，七言就七言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嗰個排比啊各方面咧就靚啦。咁同埋中文其實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對象，亦都係因為中文字嘅特點啊。你有對象咧，於是你就容易知道邊度斷句啊。你明白嗎？文語未諧咁， 讀書咧就有平仄。 係啦， 你嗱我哋嗰陣時咧最就忌咩咧？就成日落去巡廠啊，因為咧嗰啲嗱好難怪，即係嗰個道具員咧。那個師傅未必有呢個文化程度，就一定掛錯個 對聯啊，左右掛聯在。 咁啊，佢又唔知遊戲嘅中文， 係中文遊戲噶嘛？ 遊戲佢唔知，咁你好多時咧左右教，但問題我一睇就知道，點解咧？平仄問題啊嘛， 對啦， 你讀個平仄就知嘅咧。係啊，咁但係佢錯咧。錯咗俾人笑噶嘛，好多喺家庭睇都會笑你噶嘛。 為到今時今日都有啲咁嘅錯誤出現啦。 而家我哋走咗咧，更加嚴啦，冇俾人攞去巡啦。 佢都唔識巡咩？ 師禮傳教咗家傳禮師。 唉，真係攞命。不如講唔係啊，講唔 係。但係中文係好緊要嘅呢樣嘢。 梁堅哥，我哋下次 啦， 再傾文字同埋。 好啊，好啊，好啊，好。 咁啊，星期日咧。就講持平喎、 哦， 啊持平咧，係就係、是、做新聞工作者咧必須要嘅品行嚟噶啦。 咁 啊，文傑華、岑日飛同埋咧律師陳澤明咧，就一齊講。咁啊，大家留意啦。之後咧，我聽只歌咧《逆流之歌》之後咧，就話基哥，基哥咧那些年那些事， 係 咁啊。呢、這個嘢一定要聽嘅，咁今個禮拜完啦喎， 完啦， 咁聽完嘅歌之後咧，聽完基哥之後早瞓啊， 早啲瞓啦， 早啲瞓，拜 拜。Bye bye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恨我失去。 把握春的知觉。